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决斗结束，吕西安走开了，证人们都围着克里斯朵夫，他却冲出圈子，不理他们的喧嚣跟埋怨，径自大踏步往森林中跑去，一边高声的自言自语，一边做着愤恨的手势，也没想起自己的外衣和帽子都留在场地上，只顾往森林的深处走。他听见证人们笑着叫他，后来他们不耐烦了，不理他了。不久，车子远去的声音表示他们已经动身，他自个儿站在静悄悄的林中，怒气平了，扑下身子在草地上躺下了。过了一会儿，默克赶到了小客店，他从清早起就在找克里斯朵夫。客店里的人说他的朋友跑到树林里去了，他就开始搜寻，披荆斩棘，到处呼唤。赶到听见克里斯朵夫的歌声，他又嘟囔着走了回来，跟着声音的方向走，终于在一片空地上把克里斯朵夫找到了。原来他四肢朝天，像一头小牛似的在那儿打滚儿。克里斯朵夫很快活地跟他招呼，叫他老朋友。他告诉默克，敌人被他浑身打满了窟窿，像筛子一样。他又强迫默克跳着玩，重重地拍着默克的身子。天真的默克虽然手脚不大灵活，也差不多和他玩的一样高兴。他们手拉着手走到小客店，然后到临近的站上搭火车回巴黎。奥里维一点都没知道，只奇怪为什么克里斯朵夫对他那么温柔。这些忽冷忽热的变化使他心中纳闷儿。第二天，他才从报纸上知道了克里斯朵夫决斗的事。他一想起克里斯朵夫所冒的危险，差点吓坏了。他追究决斗的原因，克里斯朵夫又不肯说，等到被逼不过了，才笑着回答：“为了你呀。”除此之外，奥里维再也套不出一句话。最后还是默克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奥里维惊骇之下跟高兰德绝交了，又求克里斯朵夫原谅他的莽撞。友谊恢复了，友谊破裂的威胁反而使友谊变得更可贵。过去一些小小的误会都消解了， 便是两个朋友的不同的性格也对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克里斯朵夫把两个民族的灵魂在自己心中很和谐地结合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充实，非常丰富，而这种丰富的境界在他是照例用音乐来表达的。奥利维听了惊叹不已，以他那种过分的批评精神，他几乎以为他所热爱的音乐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他常常有种病态的思想，认为一种文化进步到了某种程度以后，必然要流于颓废，所以老是怕这个使他爱好生命的美妙的艺术会突然停顿，源泉枯竭。克里斯多夫觉得这个顾虑很可笑，拿出好辩的脾气，说在他以前，世界上还一无成就，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奥里维提出法国音乐做反证，认为他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盛极而衰的地步，更无进步可言。克里斯多夫耸了耸肩膀，法国音乐吗？哼，他还没诞生呢。你们在世界上有多少美妙的话可以说？你们真不是音乐家，要不然就不会见不到这些。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于是他举出了一个法国人所能描写的一切。你们翻来覆去地搬弄一些跟你们不合适的题材，适合你们民族性的事反而一件不做。你们是个典雅的民族，有的是浮华世界的诗意，有的是举止的美、态度的美、服饰的美，你们很能创造一种人家没法模仿的艺术，赋予诗意的舞蹈，而你们反而不再制作芭蕾舞乐。你们是一个诙谐机智的民族，而你们却不再写喜歌剧，或者只让不入流的音乐家去做。哈，如果我是法国人的话，我要把拉布雷的作品谱成音乐，我要制作滑稽史诗。你们是一个小说家的民族，你们却并不在音乐上施展小说家的天才。居斯达夫·夏邦迪埃的作品还谈不上这点。你们并不运用你们的分析心灵、参透个性的天赋。如果我是法国人，我可以用音乐来制作肖像。我要用弦乐四重奏来表现你们斯汤达的手腕。你们是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却没有平民戏剧、平民音乐。啊，我是法国人，如果我是法国人，我一定把你们的大革命谱为音乐，把7月14日、8月10日、瓦尔米联欢大会以及所有的民众在音乐里表现出来。并非用那种浮夸的瓦格纳式的朗诵，而是用交响乐、合唱、舞蹈。别说废话，我早就听厌了。应当大刀阔斧的，在肩带合唱的大交响曲中写出大块文章的风景，荷马式的、圣经式的史诗，描写水、火、土地、光明的天，鼓舞人心的狂热、本能的活跃、民族的命运、节奏的胜利，仿佛一个世界之皇驾驭着千万生灵，叫千军万马出生入死，到处都是音乐，什么都是音乐。如果你们是音乐家，那么为你们所有的公共节目、所有的典礼、所有的工会、学生会、家庭庆祝，都可有个别的音乐。那难道你要叫我们走上施特劳斯的路吗？ 不不，那也不行，他会把你们毁掉的。要有我同胞们的胃口才喝得下这种强烈的饮料，便是我的同胞也未必受得了。施特劳斯、沙勒美固然是杰作，我自己却并不想写的东西。 你们的德彪西是趣味高尚的天才，施特劳斯是趣味恶劣的天才，前者无畏，后者可厌。一个犹如一片银色的池塘消失在芦苇里，发出一种狂热的香味，一个犹如浑浊的激流，而在这些水墨底下，又是低级的意大利风格，新派的梅亚贝尔，下流的感情在那里蒸发着臭气。沙勒梅是一件可怕的杰作，她是伊索尔德的女儿，可是沙勒梅会产生些什么呢？啊，是的，是的，我很想走上前半个世纪，这个奔向深渊的趋势，无论用什么方式，都得叫它停止。要就是悬崖勒马，要就是下坠深谷，那时我们才能够呼吸。谢谢老天，不管有没有音乐，大地照样会开花。这种违反人性的艺术，我们要它做什么？西方的火已经快烧完了，不久，不久，别的光明将要从东方升起。 别再提你的东方了，西方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你以为我会退让吗？啊，我的前程还有好几百年呢，生命万岁，欢乐万岁，和我们的命运斗争吧，斗争万岁，扩大我们的心胸的爱情万岁，温暖我们的信心，比爱情更甜蜜的友谊万岁，白天万岁，黑夜万岁，祝贺太阳，祝贺梦想与行动的神，祝贺创造音乐的神，胜利啊！ 然后，克里斯朵夫在桌前坐下，把脑子里所想到的统统写下，再也不想到自己刚才的话了。那时，克里斯朵夫所有的力量完全平衡了。他不想讨论这一种音乐体裁或那一种音乐体裁的美学价值，也不殚精竭虑地去追求新奇。凡是可以用音乐来表现的题材，他用不着多费气力就找到了。对于他，什么都行，音乐像潮水一般的奔泻。克里斯朵夫竟来不及认出他表现哪一种感情，他只是快乐，因为能够尽量发泄而快乐，因为觉得天地万物的生命在他心中跳动而快乐。这种快乐与丰富的生命力感染了他周围的人。居处花园中的小屋子对于他是太小了，隔壁原来有个修道院的大花园，清静的宽大的走道，上百年的古树，可以让他的心灵驰骋一下。但这种太美的景致是不能长久保持的。正对着克里斯朵夫的窗，人家正在盖一所六层的屋子，把远景挡住了，把他跟周围的环境隔绝了。他每日从早到晚只听见转动滑轮、刮磨砖石、钉敲木板的声音。他在工人中又遇到那个盖屋的朋友，从前在屋顶上认识的。他们远远地点头，克里斯朵夫在街上碰到他，还带他上酒店去一块儿喝酒，使奥利维看了大为诧异。克里斯朵夫可觉得这工人滑稽的唠叨和老是那么快活的性质很好玩，但他照旧诅咒他跟他那群工人在前面筑起的一堵高墙夺去了他的光明。奥利维并不怎么抱怨，他能适应这个坐井观天的环境，仿佛把它当作笛卡尔的火炉，被压迫的思想会从里面往天上飞去。可是克里斯朵夫需要空气，既然被关在这个局促的地方，他就跟周围的心灵融成一片，他尽量把它们吸收，把它们谱成音乐， 奥里维说他好像一个动了爱情的人。要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我的爱情以外，我便一无所见，一无所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那么你为什么这样高兴呢？因为我健康，因为我胃口好。啊，幸福的克里斯朵夫，你真应该把你的胃口分一点给我们。工程师埃斯白贤也感染到克里斯朵夫的乐天主义，可是他的习惯并没有改，那是像痼疾一般牢不可拔的，并且我们也不能希望他一变而为精神抖擞，马上愿意到国外去挣家业，那对他是要求太高了。但他已经不是那么无精打采，对于久已放弃的研究工作、书本和科学也重新感到兴趣。要是有人告诉他，说他对于本行的兴致是克里斯朵夫给他提起来的，他一定会大吃一惊。而克里斯朵夫听了这话，当然更要奇怪。整幢屋子里和克里斯朵夫相交最快的是三层楼上的那对夫妇。在他们门外走过的时候，他好几次留神到里面的钢琴声，只要不当着人，亚诺太太的琴弹得很不错。以后他送了几张自己的音乐会门票给他们，他们非常感激，从此他就不时地在晚上到他们家去坐一会儿。可是他再也听不到少妇的弹奏了，他胆子太小，不敢当着人弹琴，便是独自在家，因为知道人家可以从楼梯上听到，也老是踏着节音板。但如今倒是克里斯朵夫弹给他们听，和他们长时间地讨论着音乐。亚诺夫妇在这些谈话里表示出一股朝气，使克里斯朵夫大为高兴。他不相信法国人对音乐竟会爱好到这个地步。因为你一向只看到是音乐家，我知道音乐家是最不爱音乐的，可是你不能叫我相信像你们这一类的人在法国真有多少，成千上万。那么是一种传染病，是最近时兴的新潮流，对不对？不，不，这不是一种时髦。亚诺说，要是一个人听了乐器的美妙的和弦，或是听了温柔的歌声而不知道欣赏，不知道感动，不会从头到脚的震颤，不会心旷神怡，不会超脱自我，那么这个人的心是不正的、丑恶的、堕落的。对于这种人，我们应当像对一个出身下贱的人一样提防。嗯，这话我听过，那是我的朋友莎士比亚说的。不，不，那是在莎士比亚以前的我们的龙沙说的。你现在可以看到爱好音乐的风气在法国并不是昨天才有的。法国人的爱好音乐固然使克里斯朵夫奇怪，但法国人差不多和德国人爱好同样的音乐使克里斯朵夫更奇怪。在克里斯朵夫先前所遇到的巴黎艺术界和时髦朋友中间，最得体的办法是把德国的大师当作外国的名流看待，一方面向他们表示钦佩，一方面把他们放在相当的距离之外。大家最高兴的就是嘲笑格鲁克的粗笨，瓦格纳的野蛮，并且拿法国人的细腻跟他们做比较。事实上，克里斯朵夫甚至怀疑一个法国人能否了解那些照法国的演奏方式所演出的德国音乐。有一次他听了一个格鲁克音乐会回来后大为气恼，那些乖巧的巴黎人简直把这个性情粗暴的老人涂脂抹粉了。他们替他化妆，扎些丝带， 用棉花来点缀他的节奏，把他的音乐染上印象派色彩和颓废淫侠的气息。哇、哦、可怜的格鲁克，他那么善于表白的心灵，纯洁的道德，赤裸裸的痛苦，都到哪儿去了？难道法国人感觉不到吗？可是此时，克里斯朵夫看到他的新朋友对于德国的古典作家、旧歌谣和日耳曼民族性中间最有特性的部分表示那么深刻、那么温柔的爱，就不由得要问：你们不是素来认为这些德国人是外国人，而一个法国人只能爱上法国艺术家吗？不是的，他们回答，这是我们的批评家借了我们的名义，因为他们老是跟着潮流走，就说我们也跟着潮流走，可是我们的不理会批评家，正如批评家的不理会我们一样。这帮可笑的家伙居然想来教我们，教我们这批属于古老的法兰西的法国人，说这个是法国的，那个不是法国的。他们教我们说，我们的法兰西只是以穆拉或拉辛为代表的，仿佛贝多芬、莫扎特、格鲁克都没到我们家里来过，不跟我们一起坐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床头，分担我们的忧苦，鼓动我们的希望，仿佛他们不是我们一家人。如果我们敢老实地说出我们的思想，那么巴黎的批评家所颂扬的某个法国艺术家，对我们倒真是外国人呐。奥利维说，其实即使艺术真有什么疆界的话，倒不在于种族，而在于阶级。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一种艺术叫做法国艺术，另外一种叫德国艺术，但的确有一种有钱人的艺术跟一种没有钱人的艺术。格鲁克是个了不起的布尔乔亚，他是属于我们这个阶级的。某个法国艺术家，这儿我不愿意指出他的姓名，却并不是，虽然他是布尔乔亚出身，但他以我们为羞，否认我们，而我们也否认他。奥利维说的没错，克里斯朵夫愈认识法国人，愈觉得法国人的老实人和德国的老实人没有多大区别。亚诺夫妇使他想起他亲爱的老许茨，爱好艺术的心是那么纯洁，没有我见，没有利害观念。为了纪念许茨，他也就喜欢他们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沈红。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北京文艺台、山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中国黄河电视台文艺频率联合制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觉得世界上的老实人不应当因种族不同而在精神上分疆划界，同时又觉得在同一种族之内，老实人也不应当为了思想不同而分什么界限。他抱着这样的心情，无意之间使两个似乎最不能彼此了解的人，高尔乃伊神父与华德莱先生相识了。克里斯朵夫时常向两个人借书看，而且用着那种奥利维不以为然的随便的态度，把他们的书交换地转借给他们。高尔乃伊神父并不因此而生气，他对别人的心灵有种直觉，他看出潜藏在年轻的邻居心中的宗教气息。一部从华德莱先生那边借来，而为三个人以各个不同的理由爱读的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使他们精神上先就接近了。有一天，他们俩偶尔在克里斯朵夫的家里碰上了。克里斯朵夫是最怕两位客人彼此会说出不大客气的话，可是相反，他们一见之下竟非常的殷勤，谈些没有危险的题目，交换旅行的感想和人生的经验。他们发现彼此都是仁厚长者，抱着福音书的精神和想入非非的希望。虽然个人都有满腹的牢骚，非常灰心，他们互相表示同情，但多少带点嘲弄的意味，这是一种心领神会的契合。他们从来不提他们的信仰的内容，平时很少相见，也不求相见，但遇到的时候都觉得很愉快。以思想的潇洒而论，高尔乃伊神父并不亚于华德莱，这是克里斯朵夫意想不到的。他对于这种自由的虔诚的思想慢慢地看出了他的伟大，他觉得这个教士所有的思想、行为、宇宙观都渗透了坚强而恬静的神秘气息，没有一点骚乱的成分，只使他生活在基督身上，就跟照他的信仰来说，基督生活在上帝身上一样。克里斯朵夫问，那么我怎么看不见上帝呢？啊，你好似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天天看见他而没有想到是他。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示给所有的人，对于你，上帝是在你的理想的尊严中显示的，你早晚会把他认出来的。 我永远不会让步， 我精神上是自由的。上帝和你同在的时候，你更自由。教士安安静静地回答。可是克里斯朵夫不答应人家把他硬派为基督徒，他天真的热烈的抗辩，仿佛人家把他的思想提上这个或者那个名字真有什么关系似的。高尔乃伊神父静静地听着他，带着一种教士所惯有的人家不容易察觉的讥讽的意味，也抱着极大的慈悲心。他极有耐性，那是从他的信仰的习惯来的。这次遇到克里斯朵夫，对他是个很大的帮助。这个邻居的朝气、热诚，对他天真恳挚的关心，有时不免唐突的问话，使他精神上得到很多好处。这是克里斯朵夫强迫他重新加入活人的队伍。电机工人奥贝在克里斯朵夫那儿遇到高尔乃伊，他看见教士不由得浑身一震，不大能把厌恶的心理藏起去，便是在初见面的刺激过去之后，他跟这个没法下一定义的人在一起还是觉得很不自在。但他能和有教养的人谈话是挺高兴的，所以把反对教会的心情硬压下去了。他对于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父之间那种亲热的口吻非常诧异。同样使他吃惊的是，是看到世界上竟会有一个民主派教士和一个贵族派的革命党，那可把他所有的思想都搅糊涂了。最初的一个时期，奥贝对着教士和华德莱先生的学问和高雅的举止感到胆小，不敢出声，尽量把他们的谈话吞在肚子里。慢慢的，他也插嘴了，因为他很天真的需要听到自己说话，他发表些渺渺茫茫的空想。那两位很有礼貌地听着，暗中不免有点好笑。奥贝高兴之下控制不了自己，他利用着，不久更滥用高尔乃伊神父的无穷尽的耐性。他对他朗诵自己呕尽心血的作品，教士无可奈何地听着，倒也不怎么厌烦，因为他所听的并不是对方的话，而是对方这个人。事后克里斯朵夫说他这样受罪真是可怜，他却回答，啊，我不是也听别人的一套吗？奥贝对华德莱先生和高尔乃伊神父很感激，三个人不管彼此了解与否，居然很相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觉得能够这样接近非常奇怪，那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原来是克里斯朵夫把他们结合了。克里斯朵夫也拉拢了三个孩子做他的同党，那是埃斯白贤家的两个女孩子和华德莱先生的义女，他已经和他们做了朋友，看他们那么孤独非常同情。他对他们中间每个人讲着他不认识的小朋友，久而久之引起了他们相见的愿望。他们互相在窗子里做着手势，在楼梯上偷偷地交换一言半语，他们可想交朋友的表示，加上克里斯朵夫的帮助，居然使双方的家长答应他们在卢森堡公园相会。克里斯朵夫因为计划成功很高兴，在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去看他们，发现他们又窘又笨拙，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桩快乐的事。克里斯朵夫却是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窘态给赶跑了，想出玩意儿来，替大家奔跑追逐，他自己也混在里头，仿佛只有十岁。公园里散步的人看着这大孩子一边跑一边嚷，被三个小姑娘追着， 在树木中间绕来绕去，他们的父母却始终抱着猜疑的心思，不大乐意让卢森堡公园的集会多来几次，因为在那种情形之下不容易监督孩子。克里斯朵夫便设法叫住在底层的夏伯朗少校请他们就在屋子下面的花园里玩。一个碰巧的机会已经使克里斯朵夫和军官有了来往。克里斯朵夫的书桌摆在近窗的地方，有一天几页乐谱被风吹到下面的花园里去了。克里斯朵夫下楼去捡，照例秃着头敞开着衣服，他以为只要跟仆人交涉一下就行了。不料开门的是军官的女儿，他稍微愣了一愣，说明来意。军官的女儿笑了笑，把他带进门去，一同到园子里。克里斯朵夫捡了纸张，由军官的女儿送出来的时候，恰好军官从外面回来，好不惊奇地望着这古怪的客人。女儿笑着把他们介绍了。 哦，原来就是楼上的音乐家，好极了，咱们是同行。 他说着握着克里斯朵夫的手，两个人用一种友善的说笑的口气谈着他们互相供应的音乐会，就是说克里斯朵夫的琴声和少校的笛声。克里斯朵夫想起走了，可是军官留着他，越扯越远地谈着音乐问题。突然之间他停了下来， 来看看我的卡农。 克里斯朵夫跟着他，心里想，要他克里斯朵夫来对法国炮队发表意见有什么用呢？但军官得意洋洋地拿起给他看的是音乐上的卡农，是他费尽心血写成的乐谱，可以从末尾看起，等于一种回文体，或者两头同时看，一个在正面看，一个在反面看。这位少校是多艺学校出身，一向有音乐嗜好，但他所爱于音乐的特别是那些难题。他觉得音乐是一种奇妙的思想游戏，他竭力想出并且解决音乐结构上的谜，都是愈来愈古怪愈来愈无用的玩意儿。他服务军中的时代当然无暇培养这个癖好，但自从退休之后，他全部的热情都放在这方面了。他为此所花的精力不下于当年在非洲大沙漠中为追逐黑人或躲避他们的陷阱所花的精力。克里斯朵夫觉得这种谜很好玩，便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军官喜欢极了，他们互相比赛技巧，你来一个我来一个的搞出了一大堆音乐谜。两人直玩了尽兴之后，克里斯朵夫才上楼。可是第二天清早，邻居已经送来一个新的难题，那是他费了半夜的功夫想出来的。克里斯朵夫拿来解答了，两个人这样继续比赛着，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朵夫厌倦之极而认输了，方式罢休。这一下军官可乐死了，他认为这个胜利等于把德国打败了。他请克里斯朵夫去吃饭，克里斯朵夫老实不客气地说他的音乐作品恶劣之极，而一听他在风琴上的呜呜地奏着海顿的行板，又高声嚷着说受不了。克里斯朵夫这种率直的态度居然博得了夏伯朗的欢心，从此他们常常在一块谈天，但不再提到音乐了。克里斯朵夫对于这方面的废话完全不感兴趣，宁可把话题转到军队方面，那正是军官求之不得的， 音乐对这个可怜的人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消遣，他心里其实非常苦闷。 像他们现在这样的军队，叫我去干什么？当水兵的搞文学，当步兵的搞社会学，他们无所不干，只除了打仗。他们连准备也不准备，只准备不打仗。他们把战争变成哲学问题，战争的哲学，谈天说地，废话连篇，那可不是我的事。我还不如回家写我的卡农。 他还有最大的苦闷，不好意思说出来。特务使军官们互相猜忌，愚昧而凶恶的政客发些专横的命令，军队不得不干些卑鄙的警察工作，清理教堂，弹压罢工，被当权的政党，那些激进派的反对教会的小布尔乔亚用来争取胜利，向全国的人民泄愤。这老非洲人也讨厌现在这个殖民地部队，大部分都是招的一批最要不得的分子，因为要满足别人的私欲，他们不愿意分担保卫大法兰西，保卫海外的法兰西的荣誉和危险。克里斯朵夫当然用不着参与这些法国人的争执，那跟他毫不相干，但他对这个老军官很表同情。不论自己对战争是怎么看法，他总认为一个军队应当造成士兵，就像苹果树应当结苹果一样，也认为把政客、美学家、社会学家移植到军中的确是荒唐的。但他始终不明白，这个刚强的人怎么会这样退让？一个人不去制服他的敌人，便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而一切比较有价值的法国人都是往后退的。克里斯朵夫在军官的女儿身上也发现这种退让的精神，而且更令人感动。她的名字叫塞丽娜，细腻的头发梳得很讲究，把她的高爽的圆额角和尖尖的耳朵露在外面，脸很清瘦，下巴长得妩媚大方，美丽的黑眼睛神气很聪明，没有一点猜忌心，非常柔和，是那种近视的眼睛，鼻子稍微大了一些，上嘴唇角有颗黑痣，沉静的笑容使他有点浮肿的下嘴唇怪可爱的朝前凸着。他天性仁厚，人也活泼风雅，但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他很少看书，新出版的作品是完全不知道的，从来不上戏院，不出去旅行，不参加上流社会的慈善事业，绝对不想研究什么，难得离开那个围在高墙里头的像口大井般的园子。他并不怎么烦闷，尽量的找些事情消磨日子，快快活活的忍受着他的命运。克里斯朵夫对人的亲切与信赖，也博得了他的信赖，做了他的好朋友。他们的谈话毫无拘束，他常常奇怪自己怎么会答复他的某些问题。他对克里斯朵夫说了许多对谁也没有说过的事。 啊，那是因为你并不怕我的缘故， 克里斯朵夫跟他解释， 咱们没有谈恋爱的危险，咱们朋友太好了，不会走上这条路的。 那姑娘笑了，你多好啊，那种带着恋爱意味的友谊，最配一般暧昧的喜欢玩弄感情的人的胃口。但对于性格健全的他，好像对于克里斯朵夫一样是可厌的， 他们只是亲切的伴侣。有一天，克里斯朵夫问他，有些下午他坐在园子里的长凳上，膝上放着活计，几小时的呆着不动的时候做些什么。他红着脸分辨说，并没有几小时，不过偶尔有几分钟，继续讲他的故事罢了。 哦，什么故事啊？ 自己编的故事。 自己编的？哦，那讲给我听吧。 他说克里斯朵夫太好奇了，他只想告诉克里斯朵夫，他并不把自己做故事的主角。那克里斯朵夫可奇怪了， 既然编故事，那么替自己编些美丽的故事，想象一种更幸福的生活，不是挺自然的吗？ 啊，要是我这样做了，我会绝望的。 姑娘因为泄露了一些秘密的心事，脸红了。接着她又说， 我在园子里吹到一阵风就很快活，园子仿佛有了生气，而且当时那阵风强劲俏丽，从远地方吹来的话，它给你带来多少消息。 克里斯朵夫在他矜持的态度之下，咂摸到了一种凄凉哀怨的心绪，为他平时用快活的性情以及他明知是无聊的活动掩盖着的。为什么他不把自己解放出来呢？像他这样的人，不是极配过一种活动的有益的生活吗？他推说父亲疼他，舍不得他离开。克里斯朵夫说，他父亲精神饱满，不需要他的支持，这种性格的男人很可以自己过活，没有权利把他牺牲。姑娘可是替父亲辩护，为了孝心而扯谎，说并非父亲强留他在家里，而是他不忍心离开父亲。这句话有一部分也是实在的，对于他，对于他的父亲，对于一切他周围的人，仿佛现状得永远继续下去，绝不能有所变更。他有一个哥哥，已经结了婚，认为他代替哥哥侍奉父亲是极自然的，哥哥自己也只关心孩子，他疼爱他们的程度绝对不让他们自主。为他，尤其是为他的妻子，这种爱变成一种自愿的枷锁，束缚自己的生命，限制自己的活动。自从有了孩子以后，个人的生活就完了，应当永远放弃自己的发展。那个活泼、聪明、年轻的男子，已经在计算退休之前还得有多少工作。这是一般好心甘心情愿让人家父子的感情把自己的志气消磨尽尽，而重视家庭的空气在法国是那么浓厚，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尤其因为家庭已经缩减到最小限度，除了父母以外只有一两个孩子，所谓感情只是一种畏缩的一把死抓的爱，好似一个吝啬鬼紧紧抓着手里的黄金一样。一件是克里斯朵夫对塞丽娜更感兴趣的偶然的事，让克里斯朵夫看到法国人这种感情的狭窄，对于生活的畏缩，连自己分内的东西都不敢拿下来。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